再次相见，往事如烟，他爱我的双眼已变得漠然，很想再提起从前，以为缠绵他用淡淡的笑，再次相见，十分伤感。他坐在我的面前，往事如烟。很想再提起从前，太难，太难，太难。 那英演唱的《心酸的浪漫》，我记得好多年前看这支 MV 的时候呢，会因为当中拍的姐弟恋，唏嘘不已，会觉得特别的可惜。可是多年之后，当我也发生姐弟恋这回尴尬的事情之后，我才知道有的时候放手也是为了牵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伊森演唱的《低等动物》。 我只要相信我本能， 需要就是原因，我是因为野心，所以爱上你之间，不再需要觉得曾被现实俘获，因为情欲，所以爱上你肌肤，体会需要记得也被承受过，留不住你的心，我只怕留住你的人，留不住你的人也留住疑问，清楚你的肉身，我需要俘虏你灵魂，像个地道动物那么天真，两个人相对心相爱，只不过是这样，给欲望找个对象，本质上都是一样，不要想得那么抽象，爱情不过是这样，做起来我们还不是一样，弹琴歌曲不过还有事要做，身体需要觉得没被冷落过，说的太多没有动作，为什么我等你，你等我就不算罪过，想都是一样，不要想得那么抽象，爱情不过是这样，说起来我们还不是一样，两个人互相的欣赏，爱情不过是这样，给欲望找个对象，本质上都是一样，不要想得那么抽象，说起来我们还不是一样。 这是2006年伊森演唱的《低等动物》，作词人是黄伟文。黄伟文在香港和林夕合称两个伟文，林夕叫梁伟文。